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痛哭一回。卸下防卫，慢慢后悔，慢慢流泪。男人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不是罪。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。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，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？男人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不是罪。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痛哭一回，不是罪。男人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不是罪。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。微笑背后若只剩心碎，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？男人哭吧，哭吧，哭吧，不是罪。尝尝破灭已久眼泪的滋味，就算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痛哭 男人哭吧，不是罪。谱曲的是刘天健，他其实为齐秦还有动力火车写过很多首歌。两个男人的作品也获得了那一年很多男人的青睐，因为他们认为说出了男人的心声。在感情世界里，男人并不是什么强者硬汉，而这个时候的刘德华在年龄上也是刚好的成熟。2000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奖，曾经的四大天王在这一年只剩下了两个还在领奖，除了刘德华就是郭富城。而女歌手方面，郑秀文已经迎来了她的天后时代，这一年她拍了电影《孤男寡女》，也顺理成章地唱了主题曲《感情线上》。 自在发烧，另外那位唇上结冰，负负得正，各取需要，多炫耀。也许上天不及我的，无论我两臂怎紧扣，仍然走漏给我的。无论过去我怎失手，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，另外那边期望太多，实现不了，结果将会多微妙。也许上天的一对手，移动你与我的分寸，行前或留后，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，不要逗， 分叉的感情线，静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，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，身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，那些感应身散发的光线，朦胧或明艳，不太难忘记。情线，静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，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剪，心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，那些感应多灵验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的光线，朦胧或明显，不太难忘记。分叉的感情线，静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，早布满对方双手你的感情线，看出我下个十年分叉的感情线，总会有某天一起发展，等适合时候孤男寡女会连线，深呼吸等适合时候一场交战，深呼吸等适合时候孤男寡女去连线，深呼吸等适合时候一场交战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爱暖，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，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那些泛黄的获奖歌单。在 VCD 开始流行的时候，我看到过一盘翻录的晚会的录音带，那是九五年的第十四届香港 TVB 新秀歌唱大赛的决赛。香港歌坛有很多巨星，你会发现都出现在这场比赛当中，包括当年的梅艳芳也是通过新秀大赛出道，吕方、杜德伟、苏永康、许志安等等等等，他们都是出自于这个比赛。那一次呢，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比赛，但是却不知道恰恰看到的也是这个比赛辉煌的终点。这一年拿到了季军的是一个小女生模样的歌者，她后来也成为香港一代天后，她叫做杨千嬅。 这上妆私奔般恋爱，再挤迫都不放开，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，宁愉快旅程变悲哀，燃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， 盏灯全红便会别离，白运气决定我生死，祈求天地放我一双恋人，怕发生的永远未发生，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，如何能重拾信心，祈求天 这首歌叫做《少女的祈祷》，写歌的人是香港著名的一个音乐人，叫陈辉阳。他写歌的时候呢，十分忌讳千篇一律，喜欢在每首歌里放一个故事。这首歌唱的就是杨千嬅她新秀歌唱比赛出道一路走过来的辛酸。这首歌也帮助她在2000年拿到了香港的各大奖项，跻身一线歌手的行列。杨千嬅是那一年的季军，那么冠军是谁呢？到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个场景，有一个男生穿着黑色的风衣，英伦式的学生气息，他不蹦也不跳，一开口却是一首极其荡气回肠的望月。这个人就是陈奕迅。2000年他签约了香港的英皇，顺利当时的口水歌和 K 歌的风潮，干脆坐实了 K 歌之王的名号，由林夕填词，也是由陈辉阳作曲， K 歌之王。 唱得不够动人，你别皱眉，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，我只想嬉戏畅游到下世纪，请你别嫌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，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，愿意地唱出写在情歌的情感，还能凭什么要是爱不可感动人，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，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

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那些泛黄的获奖歌单。这张歌单出自2000年，那是第23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。这一年的特点呢，是第一次引入了全国的概念，不仅仅是香港的音乐人的评选。所以这一年，那英、田震、陈明、孙楠，他们都以出色的表现，第一次进入到了香港乐坛的主流奖项。女歌手金银铜奖被王菲、田震还有那英包揽，而全国最受欢迎的中文流行歌曲的铜奖，则是颁给了陈明的这一首《幸福》。陈明是那个时候举足轻重的天后级的人物，曾经和那英有过一句“北那英，南成明”的称号。他也是见证了大陆流行音乐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。这首歌呢，是由亚洲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人叫做 Dick Lee 量身为他打造，《幸福》。 幸福前方不远处，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，又何必想哭？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！这一段旅途，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当了放逐，我的感情从此麻木，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可能就此打住，为何上天要我孤独，好孤独，谁清楚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只差了这一步，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，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，又何必想哭？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。这一段旅途，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当了放逐，我的感情从此麻木，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怎么可能就此打住？为何上天要我孤独？好孤独，谁清楚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 陈明唱着一首国语歌走进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，而王菲呢，被这个奖项青睐的还是一首粤语歌，叫做《给自己的情书》。

像一个天使的缺点，用一种魔鬼的语言，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，最后每一重头一天，爱上一个人真的向前，用一朵花开的时在我旁边，只打了个照面。五月的晴天，闪了电。有生之年，假如相逢，终不能轻言。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，懂事之前心动，以后唱不过一天，留不住算不出流年。

其实对于陈慧琳最早的印象并不是这一首歌，而是当年她在张学友的《偷心》那首歌的 MV 里演女主角，穿着白色的毛衣，大眼睛，短发，很青春的样子。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她就和张学友同台唱歌。90年代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话，叫做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，有风吹过的地方就会有张学友。90年代的美国和加拿大地区，张学友推出新音乐专辑的时候，一个普通的街道华人唱片店就可以卖出上千张张学友的唱片。可是到了2001年，张学友在获颁我最受喜欢的男歌手奖项的时候，现场却有很多的歌迷叫他退休，所以到了99年的时候，他就宣布不再去领任何的音乐的奖项。直到2001年，为了领取他的终身成就的金针奖，象征性的走了一下香港的几大颁奖典礼。在颁奖典礼上，他唱的歌叫做《有病呻吟》，形象已经是男人40的成熟歌者。 或者高烧可勉强减退，然后真正沉睡，忘掉我这里应该有谁。不要想，只管睡去，肉体安好，不要怕心碎，无谓继续麻醉，期待你会赐给我药水。如果失恋注定逃不过，逃到病床前才明白更多，和你分手都也挨得过，然而这夜为何无能力退烧，多么错。不要紧，请辜负，或者伤风比你更可恶，从病榻上回顾，其实爱你太辛苦，何苦。如果失恋注定逃不过，逃到病床前才明白更多，